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看不见的手自组织特征映射。无论是全局逼近的多层感知器，还是局部逼近的镜像机网络，在训练中呢，用到的都是监督学习的方法。如果说将无监督学习引入到神经网络之中，对应的结构呢，就是自组织特征映射。这是由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泰沃·科霍宁在1981年提出的一类神经网络。相比于前面介绍的各种神经网络呢，自组织映射它有两个明显的不同。第一，它能够将高维的输入数据映射到低维的空间之上，那么这个低维空间呢，通常是二维空间，所以能够起到降维的作用。在降维的同时呢，自组织映射还妙就妙在能够维持数据在高维空间上的原始拓扑，将高维空间当中相似的样本点映射到网络输出层临近的神经元上，这样呢，实际上就保留了输入数据它的一些结构的特性。第二是什么呢？自组织映射采用的是竞争性的学习，而不是传统的纠错学习的机制。在竞争性学习当中呢，对于输入样本产生响应的权利，并不取决于预设的权重系数，而是由各个神经元之间相互竞争得到的。也就是说，对这个输入产生输出，那么我需要去抢，需要去争夺，不断竞争的这个过程，就是网络当中不同的神经元它的作用不断的专门化这样的一个过程。竞争性学习的理念呢，它来源于神经科学的研究。在生物的神经系统当中，存在着一种叫做侧向抑制这样的效应，它描述的是兴奋的神经元呢，会降低它相邻的神经元的活性。所以侧向抑制它能够阻止从侧向刺激兴奋的神经元到它相邻的神经元动作电位的一个传播。什么意思呢？当某个神经元受到刺激而产生兴奋的时候，这个神经元再来刺激相邻的神经元，那么后者的兴奋就会对前者产生抑制的作用。这种抑制作用会导致什么后果呢？让神经元之间出现竞争，在竞争当中，胜出的神经元就可以胜者通吃，将所有失败的神经元全部给它抑制掉。那么在自组织映射当中，竞争性学习的机制模拟的就是这个侧向抑制的机制。自组织映射的拓扑结构，它并不像多层感知器那样的层次化的结构，而是一张一维或者二维的一个网格。那么在网格当中呢，每一个节点它都代表了一个神经元，神经元的权重系数呢，则是一个跟输入数据维度相同的一个向量。那么如果说输入数据它是一个十维的向量，里面包含十个元素，包含十个分量，那么权重系数呢，也同样是一个十维的向量。在这个拓扑结构当中呢，每个神经元它的位置都不是说随意选取，而是和功能有着直接的关系。距离比较近的这些神经元，它能够处理模式相似的这样的数据，那么距离较远的神经元呢，它能处理的对象的差异也会很大。由于神经元在网格中的位置啊至关重要，所以自组织映射它的训练过程就是在空间上对于神经元进行有序排列的过程。自组织映射它先为神经元建立起来一个坐标系，那么每一个网格当中的神经元呢，就对应着一类特定的输入模式，这个输入模式的内在的统计特征就是通过神经元的坐标来表示的。所以说自组织映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任意维度的输入模式给它转换成一个一维或者是二维的这样的离散的映射，并且以拓扑有序的方式啊，也就是说保持内在结构不变的这个方式来自适应的去实现这个映射。在训练过程当中呢，自组织映射中每个神经元的权重系数首先要初始化，那么初始化的方式通常就是把它赋值为较小的随机数啊，这也是一类常用的初始化方法。这样做的好处呢，在于说能够保证不引入无关的这个鲜艳信息。当初始化完成之后，网络的训练就包括以下这样三个主要的过程。第一步呢，是竞争过程。对于每个输入模式，网络里的神经元都计算它判别函数的取值，那么判别函数最大值对应的神经元就成为了这个竞争过程的获胜者，有权利对这个输入来产生响应。第二步呢，是合作过程。获胜的这个神经元它要来决定兴奋神经元拓扑淋域的空间位置。第三步呢，是自适应过程。 兴奋的神经元都要适当的调节它的权重系数，以此增加它们对于当前输入模式的判别函数值。作用是什么呢？强化未来对于类似输入模式的响应。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这三个步骤。竞争过程的实质是找到输入模式和神经元之间最佳的匹配。由于输入模式 FX 和权重系数 W 是具有相同维度的向量，所以呢，判别函数的形式就可以表示成两者的内积。在线性代数里面，我曾经提到，内积它表示的是不同向量之间的关系。那么两个硅基化向量它的相关度越高，内积也就越大。所以说，通过选择具有最大内积的这个神经元，就可以决定兴奋神经元拓扑淋域的一个中心，我的核心位置在哪里。那么两个向量的内积越大的话，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欧氏距离也就越小。所以说内积最大化的匹配准则呢，也等效于欧氏距离最小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获胜神经元就是对输入模式它的一个最佳的匹配。竞争过程呢，确定了合作神经元的拓扑淋域的中心，下一步合作过程就要界定中心之外整个的拓扑淋域。借鉴神经科学当中的侧向抑制效应，自组织映射当中的拓扑淋域被定义成以最佳的匹配神经元和兴奋神经元之间的侧向距离为自变量的这样的一个单峰函数。这个拓扑淋域呢是一个函数，自变量呢是神经元中心和其他的兴奋神经元之间的距离，可以简单的这样来理解。由于神经元在传导的时候呢，倾向于激活距离较近的神经元，所以说拓扑淋域的幅度应该在距离为零的中心点，也就是获胜神经元那一点取到最大值，并且呢随着侧向距离的增加而单调的衰减。同时拓扑淋域还应该满足平移的不变性，也就是说淋域的幅度并不依赖于中心点的位置，只取决于自变量和中心点之间的距离。除了单峰值还有平移不变性之外呢，自组织映射当中拓扑淋域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缩，也就是幅度值随着时间的增加而下降。这个时变性质的意义在于说，逐渐减少需要更新的神经元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更新的神经元它数量是越来越少的。网络的自组织特性要求神经元的权重系数它具备有自动调节的功能，那么权重系数整体的变化趋势呢，就是向数据来靠拢，所以它的分布也将趋近于输入模式的分布。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权重系数的更新方程以及其中参数的意义。所以说呢，自适应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排序阶段，权重系数的拓扑排序就是在这个阶段来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是收敛阶段，通过微调特征映射实现对于输入模式的一个精确的描述。只要算法的参数没有问题，自组织映射就能够将完全无序的初始状态按照输入模式以有组织的方式来重构，这也是它名称当中自组织的一个来源。由于自组织映射采用的是迭代的训练方法，所以初值的好坏呢就至关重要。传统算法它采用的是随机方式的初始化，也就是选择了一较小的随机数，后来呢又提出来了基于主成分的这种初始化的方法。事实上初始化方法的性能取决于输入数据集它的几何的形状，如果说数据集在主成分上的投影是线性的，那么这个时候主成分的初始化就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对于非线性的数据集来说呢，随机的初始化反而是更好的一个选择。综合起来的话，自组织映射的训练算法就可以归纳成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使用主成分法或者随机法初始化神经元的权重系数。第二，选取训练集当中的样本来激活整个的网络。第三，根据最小距离准则寻找最佳的匹配神经元。第四，通过更新方程调整所有神经元的权重系数。第五，就是迭代，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在从输入模式到神经元的映射观当中观察不到明显的变化，也就是算法收敛。从输入模式到神经元的映射关系呢，被称为特征映射，它具有很多良好的性质。由于权重系数的维度会远远小于输入数据的可能数目，所以呢，特征映射可以对输入空间它提供一个良好的近似，也能够起到呢数据压缩的作用。从数据压缩的角度来看的话，自组织映射就可以看成是一个编码器加解码器这样的一个模型。寻找最佳的匹配神经元 就是对输入模式进行编码的过程。确定权重系数呢，则是对编码结果进行解码的过程。领域函数呢，表示的是什么呢？对编解码过程造成干扰的这个噪声，我要刻画它的概率密度，就可以用领域函数来表示。那么自组织映射这种性质啊，和信息论当中用于数据压缩的这个矢量量化，或者叫向量量化的方法是不谋而合的。当算法收敛之后，特征映射就能够表示出输入模式它的统计特性。如果说输入空间上的某些数据出现的概率较高，那么它们就会被映射到输出空间当中更大的区域上，也就会在这个一维或者二维的网格之上覆盖更多的神经元。但是呢，这种趋势呢，它只有定性的意义，不能给出输入数据固有概率分布一种精确的表示，也就是不具备定量描述的能力。但虽然不能够定量描述固有分布呢，自组织映射它还是能够选择出一组最优的特征，让这组特征在逼近固有分布的时候具有最佳的一类效果。自组织映射它通过无监督的方式来训练大量数据，进而实现特征映射。通过特征映射呢，再来实现不同类型的数据的区分。它这种简便易行的特性，还有强大的可视化能力，使得它在不少需要大规模数据训练的应用当中得到了使用。自组织映射它一个典型的应用呢，就是在图像处理当中检测和描述语义目标还有目标类之间的存在关系，以及呢用来描述自然语言当中单词的语义规则，这是它常见的一些应用。今天我和你分享了自组织特征映射的基本原理，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自组织映射是一类无监督学习的神经网络，模拟了生物神经系统里竞争性学习的机制。第二，自组织映射能够将任意维度的输入模式转换成一维或者二维的离散映射，得到的特征映射呢，它是拓扑有序的。第三，在拓扑映射中，输出神经元的空间位置对应了输入数据的模式或者特征。第四，自组织映射网络的训练包括竞争过程、合作过程还有自适应过程这样几个主要的步骤。自组织映射呢，它具有通过在时间上的演化，从而在无序当中产生有序的这样的内在的性质，这和目前同样火热的非线性科学还有复杂系统的研究有几分神似。那么关于复杂系统的研究能否应用到人工智能之中呢？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